分手，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一周新闻盘点。 今天969一周新闻盘点，我是英奇。我国三亚返京机票暴涨10倍，3月份以后则有经济票的余票，价格在2500元左右，3月5号以后才有打折机票。香港大学造出世界首个人造心脏，研究人员称只需几升血液就能再造专属的人类迷你心脏。英国天文学家进一步证实罕见的超新星是至今观察到距离地球最远的一颗超新星，据悉这颗超新星要光耗时105亿年才抵达地球。2018平昌冬奥会落下帷幕，闭幕式上北京8分钟上演中国的精彩时刻。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办表示，2018年首期摇号普通个人指标中签难度破纪录，中签率仅为0.05%，约1907人抢一个指标。电影《红海行动》票房完成大逆袭，成为春节国产电影票房的大赢家，突破17亿。小品演员郭冬临开通新浪微博，连续发文14条，并努力回复网友评论，被赞超暖心。全国妇联2018年38妇女节活动新闻发布会近日在京举办，于刘芬等10位杰出女性被授予全国38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同时，活动现场发布了38节重点活动安排以及全国妇联两会提议案等相关内容。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资讯盘点，感谢您的收听。

所有的原因只有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夜，在你身边守护着你。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在你身边守护着你。 今年九了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最近一部正在全国热映的军事题材电影《红海行动》再次点燃了中国人的大国豪情。很多听友可能没看过，在这里简单说一下，这部影片呢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而且呢还引来不少外国网友的赞叹。影片讲述的是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在异国他乡解救人质、执行撤侨任务等精彩的故事，这正是中国军队近年来勇担和平使命的真实写照。看到这部电影的人真的都不得不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带给人民的中国军人点赞。 Never die, never die. 多年前你

盏灯，为我开着。多想要每次难过的时候，有一个人，让我靠着。是还没成功的那刻，你会不会是我？虽然我总是不在你身旁，却有一股坚定是你教我的。我们曾一起走过的路啊，坐上你的肩膀眺望远方。虽然我总是不在你身旁，可是不要害怕，是你教我的。我们曾一起走过的路啊，谢谢你陪着我慢慢长大，直到现在我都没忘。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刚才听到的歌来自棉花糖组合《你的肩膀，我的远方》。每次听到这首歌总觉得很触动，歌词中唱到我好想回家，只是还没成功的那刻，你会不会失望？很多人都会惧怕回家，除了面临亲戚们问关于各种人生大事的问题之外呢，像是歌词中所写的，当觉得自己还没有成功，会不会让你失望？回家之后会不会让我们的家人失望呢？

迅的好友说，鲁迅的伟大不但在其创作上可以见到，而且对待母亲也是一样。是否我们也像鲁迅一样给予了父母足够的体贴与温情呢？其实他们所祈求并不多，一份简单耐心和温馨的爱就足以。经典九六九，我是英奇。当父母慢慢老去的时候，多些细心，多些用心，多些耐心，这是儿女能给予他们最好的报答。创始人俞敏洪， 你没法短期内去改变你周围的环境和周围的社会现状，那么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心平气和的来思考怎么样从你现在的岗位上去做起，慢慢的一步一步来争取自己的资源。

是一场梦， 都是一场梦。 来呀来，去呀去夜空，日落向西，来月向东，真情难填，埋无尽冬。真来呀来，去呀去夜空，真来呀来，去呀去，都是一场梦， 都是一场 梦。真来呀来，去呀去夜空，日落向西，来月向东，真情难填，埋无尽冬。真来呀来，去呀去夜空，真来呀来，去呀去夜 九九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衰老相信是每个人都惧怕的。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呢？也许是眼角出现了第一条细纹，也许是起夜多跑了两次厕所。最近呢，一位权威的专家总结出了不经意出现的衰老信号。一般来说呢，人到40岁后眼组织就会衰老，听力从50岁开始减弱，60岁后呢会出现耳鸣、耳背等明显的听力问题。而且英国研究甚至发现，长期用耳机听歌的话可导致耳聋提前30年的到来。一旦发现自己的听力不如以前了，就要当心听力衰退了。所以啊，年轻人应该控制耳机音量不要超过60分贝，听音乐呢还是外放的比较好。 让别人明了，有一些

今天求了首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这首歌来自王菲《棋子》。提到王菲，就不得不提到作词人林夕了。听说林夕曾经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在写歌的时候啊，一边放有话无声的电影，跟着剧情来构思歌词。有次呢，他看到剧中的人煮着红豆，因为心里想着要说分手，就把红豆煮熟了，于是呢，就有了这首《红豆》。 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

开开心心交朋友，时时刻刻忙算计，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卿卿我我难长久，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真真假假怨人生，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是非恩怨随风，互助一笑，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爱情也许会老，真心永远年轻，有我有你有 永远年轻，有我有你有明天， 人生短短何必计较。

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走在雨中，孟庭苇。有一些歌呢，是我们不经意间就会学会的歌曲，之所以能够简单的学会，是因为呢这些歌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独特的歌词，还有呢就是歌曲本身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你的生活，

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别了不知哪一天相见。虽不可改变，但更珍惜一刻目前。 羡慕我的好身材吗？那就早点准备你的晚餐，吃点清淡的食物，就不用背着胆固醇喽。你们好，我是罗志祥。